那么，谢谢那个我们今天的那个讲座的主持人，我们的嘴哥，陈先生啊。那个，我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座啊，是事实上是有关于我上个月，也就是10月22号到24号，在德国这个开了一次中国现状和民主未来国际研讨会的见闻啊。在这个讲座之前，我曾经在另外一个群呢，有讲过一次。不过那一次啊，最主要是交代这个一般的行程。今天呢，我希望说能够谈比较那一个内涵的部分。换句话说，我今天会谈到的不是这个只有理由而已啊。我今天希望能够谈到，这次会议当中到底是见了什么样的人，谈了什么样的问题。得到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启发，或者是说获得什么样的观察我希望谈一点比较深入的东西啊。那么我先这个做个简要的介绍，有关于这个会议的背景。那么我接到这个德国发来的那个邀请函在一个同样的时间，我也接到澳洲的邀请。我内心呢，非常想去这个澳洲，因为澳洲有我太多的朋友，他们都希望说我能去的啊。但是呢，我这个几经考虑啊，决定到德国。我做这个决定其实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呢，因为我今天晚上会谈到我对于这个海外民意人士的观感。那个海外民意人士啊，给大家一种感觉，始终啊，好像内部啊，有这个不和，有相当多的这个歧见，甚至这个内斗。那么非常刚好的就是，这次邀请我的是中国民意的主席啊，那这个中国民意的主席费良镛费博士啊，他是在欧洲的中国民意的主席，还有一个民意，还有一个中国民意。是在这一个，现在的主席是在那个澳洲，那么过去的主席很长一段时间呢是在加拿大的圣雪女士。我跟这一个圣雪或者是现任的这个主席亲近呢都有很好的关系啊，但是呢这个圣雪跟这个费良镛是死对头，所以中国民阵的这个组织才在这个几个月前呢，在拉斯维加斯开了一次会议，改组了这个中国民运组织。那么胜雪把这个主席的位置交出来，交给的这个秦晋，但是呢，费良镛他们原来属于这个组织的，他们却在这个欧洲另外又辟了一个中国民运的组织，中国民阵我讲错了。那么这下是陷入两难呢，因为胜雪跟这个费良镛他们呢是势如水火，那我到底应不应该？一边是我的这个很好的朋友交往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大家也有共同的这个价值观，另一方是在欧洲，那么我不去这个澳洲，而决定去欧洲，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没有去过欧洲，我很想去欧洲走一走。那么正好有这个机会我就想去看一看。所以呢，我在这个要去之前呢，犹豫了一下，我要不要先给盛雪他们打个电话一下？后来我没有打，我就直接去了。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不靠那些，我们主要是靠起义，靠这个开会，我们这个一年呢搞个4次开会，这个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这个秩序，这是人性，就是怕这个临时又这个迁入了什么因素导致这个行程混乱了。我想我们朋友们呢都了解，我是专门研究心理战的。 我们研究心理战的人呢，唯一重视的就是人性，其他都不相信。因为人性的关系啊，所以心理战才有这个用武的余地。我必须要这样讲啊，我要屈从于我自己人性的弱点，因为我确确实实想去欧洲走一走，刚好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就去了。那么我21号啊，从台湾出发。那他这个会议啊，报道的时间呢是22号，然后呢，这个23、24号两天开会。那25号啊，有这个简单的大概的一个比较轻松的行程啊，我不参加，所以我就是22号、23号的会议结束之后，就立刻啊，这个坐飞机这个回那个台湾。那么我要到德国，我有几个途径，我可以啊，从我们台湾坐飞机，坐我们台湾的飞机啊，譬如说华航或者是这个长荣啊，飞到法兰克福，然后再转机到这次会议，这次这个会议啊的地点呢、啊、是波茨坦，但是呢我们住的地方是在柏林啊，那我等一下会介绍这个其中的这个奥妙的关系啊，但是啊我也可以啊坐这个荷兰航空，我从这个台湾啊先飞到那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那才从阿姆斯特丹再转机到柏林，或者我可以坐这个大陆的这个南航或者是东航，坐到土耳其，然后再转飞这个柏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原因就是说我们台湾的飞机啊没有直飞这个柏林，然后呢这个飞航的时间太长了啊，我看了哈、有的是21小时，有的是19小时，但是不管如何都必须要转机啊，有的要转两次，有的转一次，那我怕麻烦我就转一次了，所以我就先飞到阿姆斯特丹，再转到那个柏林。我飞阿姆斯特丹要飞15个小时、16个小时啊，这对我来讲是一大考验的啊。因为啊我在飞机上啊这个上洗手间有点困难啊。这是我个人体质啦。那15个小时啊，那就是如果说都没办法这个上厕所的话哈，那这个会得到尿毒症啊，所以我每次坐飞机啊都有点紧张。不过这一次啊，15个小时啊哈，还顺利，这一个好的开始啊。那么在飞机上啊，坐了15个小时到了阿姆斯特丹，然后在阿姆斯特丹呢、啊、等了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呢、啊，转机到柏林。我在这个等候这个转机的时候呢，那个还是在微信群上啊跟一些亲友们互动啊，因为实在太无聊了。然后呢他们就一直在讲说，哎呀你看看啊这个那么无聊啊，杀时间应该去什么去去看有没有什么漂亮的这个小姐啊或者什么这样。我听起来觉得有点有趣啊，因为像我这种老先生啊大概想的就是说在飞机上上厕所没问题，比较多一点。但是非常巧的事情就是我还真的这个在这个转飞往柏林的时候，旁边还坐了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女教授啊，很年轻的教授啊。这个女教授啊我就跟她聊起来。这位女教授非常的紧张啊，她这个是在最后的时候在登机啊，然后飞机上的那个所有的放行李的地方都放满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行李啊这个没办法这个摆到一个固定的位置啊，这个飞机是不能飞的，我看他非常的紧张啊。所以说我就帮他一点忙，我帮他什么忙呢？我很简单，我只是跟那个空服员讲说，这边有位小姐她的行李这个放不上去啊，请你们帮忙一下啊，帮忙一下给她找个地方放吧，我就这样而已。这个教授非常的感激我啊，我在想说他可能 还没有这个飞得够多了啊。如果经常在那个坐飞机飞来飞去的话，你会觉得说这只是小事情。你只要行李能带上飞机啊，剩下的问题都是空服员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只要你跟他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要求，他都会非常高兴的啊，去帮你解决问题。那么我是坐这个荷兰航空，那我发现了荷兰航空的这个服务非常之好。荷兰航空的服务非常周到，有个特色就是这个空服员长得不漂亮，有的甚至啊非常非常的高啊，让我望之生畏啊，但是呢都非常的亲切啊。所以那个在这个旅程当中啊，这下子又有一个教授这个可以聊天啊，是蛮有趣的啊。然后他是要到柏林开会，那我们就到柏林机场之后就分手。这位女教授她有她的人来接，我有我的人来接，她的人呢直接把她接走了。可是我在那个柏林机场等了半天啊，没有人来接我，没有人来接我啊。我想啊，这个会不会慌张？我不会，因为我经常飞来飞去的，所以说我一点都不紧张，所以我还很非常的高兴的有机会啊，多看这个柏林机场两眼。我好好认识一下柏林机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一个世界级的国家，它的机场到底是怎么样？我看了之后，柏林机场啊，让我感觉上啊，有点像公车站，哈哈，真的是娇小的可怜。好，后来那个来接机的人啊，就是跟我联系上的，他就是很奇怪，他有办法找到我，竟然在 WeChat 上啊加我为好友啊，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我看了之后啊很高兴，我就说啊你慢慢来啊，那我等你来啊，等着再讲。就我到了那个时间到的时候啊，我就在跟他指定地方会面，他还发现说还有一个人，他还要另外接一个人。这一个人呢，也就是他这个比较晚一点。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他迟到的原因，这是人手不足了啊，所以这个都非常的了解这种情况。那么就坐车，就开车接我们到我们下榻的地方。我下榻的地方非常特别，我是住的啊是这个难民收容中心，或者叫做难民接待中心。那么换句话说，我是住的地方呢是史无前例的。过去呢在这个国际上开会住的都是这个观光大饭店啊，然后或者是在大学里面。那这一次呢第一次啊住到那个难民接待中心啊，也就是当年的时候呢这个有很多啊这个东德的人啊，东德的那个柏林围墙是在1989年的倒塌的嘛啊，那次年的时候呢这个两德啊就统一了啊。那么这个在这之前的时候，有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呢，不断的有东德那边的人呢爬过围墙进入这个从东柏林进入这个西柏林。那到了西柏林之后呢他就会安排住在那一个难民收容中心。这个难民收容中心呢如今早已不在这个接待难民，已经没有难民了啊。那么那个做什么用呢？现在就是重新的这个改装，然后要变成这个旅馆了。那么这个还没有开始营业，所以说哈、哦、这个他们租这个地方来做下榻的地方啊，应该就是有很多的考量。我比较会想到就是说它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啦啊，为什么呢？这个为什么会住这个难民收容中心？大家有概念的话就知道难民收容中心就是那个样子，它不会比那个五星级的饭店要好啊，它也不会比那个四星级的饭店好，也不会有三星级的待遇，他连星级的待遇都没有。但为何我们要安排我们住那个地方呢？这是应邀参加会议的人一共有七十几个人呢、啊、这里面呢有相当一部分呢都是有这个博士学位，或者是现任的教授，或者是专家， 或者是这一个哎有名望的人啊，我譬如说哈、啊，这个有日本的前这个众议院的那个副议长啦，然后有这个德国哈、啊、当地的学者，然后有我们台湾去的，也有瑞典来的，然后这个哎。也有西班牙来的，哈哈，一些我都认识的啊。那这个我们台湾去的，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们政治大学的一个社科院的院长啊，还有律师啊等等啊。所以啊，叫我们这些老骨头去住这种地方啊，我在猜想一定有特别的意义。好，但不管怎样啊，就是这个行程一开始就充满了这个。有趣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就报道啊，报道之后呢，就我是跟那个西班牙这个王策王博士啊，住在同一个房间。那么这个房间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两张床，两张桌子啊，一个小冰箱 ，and that's all。什么都没有啊，但是我一点都不在意啊，我尤其啊，我跟那个王策王博士啊分配同个房间呢、啊，我真的很高兴啊，因为这个王博士是一个非常敬重的人，过去在台湾呢有几次见面，这个人非常有修养啊，这一个非常有学问，所以说有机会啊能够跟他同居一室啊，那么呢就有这个获得这个亲自的这个机会。他同时是中国共和党的主席，所以说哈、哦，他在大陆啊，有一段遭遇啊、然后曾经呢、啊、入狱，然后后来呢就是，就流亡海外了。他是这个夏威夷大学的这个博士，然后呢这个就是大家饥肠辘辘，我是下午当地下午大概。一点多的时间哈、啊，到达那个柏林，然后坐了快一个小时的车子啊，才到那个下榻的地方，肚子有点饿啊，可是去的时候才发现就是说，哦，原来啊这个有东西吃，都是德国的一些的这个有名的东西，比如说香肠啦，火腿啦等等这样子啊，大家在那边边吃边聊。但是这些都是生的啊，跟在我台湾所接触到的都是熟食啊，有点不一样。好，就是跟大家聊聊啊，然后大家寒暄认识一下。我开始啊接触到这个来的人是什么人，过去的时候都是跟这个北美还有这个澳洲、日本啊、香港这些等等这些国家。这人呢比较有接触啊，到欧陆啊还是第一次啊，所以我非常有兴趣去认识这些远从法国啦，这个英国啦，从这个德国啊，从这个荷兰啊等地来的这些的流亡在外的这个民意人士。好，这些人呢非常的客气啊，非常的客气，我原来是认为就是说这个另外一个跟这个中国民政打对台的欧洲民政呢，是不是都是一些长毛长脚的人士啊？我不会，我发现呢、啊，他们非常有修养，跟我想象中差距很大，所以很容易啊就攀谈起来。同时呢，有一些老朋友，像蒙古的这个西海明呐、啊，这个都是很老的朋友了哈、啊，这个等等这些人呢，我已经见过了，所以一下子就热络起来了。然后呢，那个第二天哈，第二天这个开幕的时候呢，就是有相当这个正式的行程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最重要的哈，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颁奖。那颁什么奖呢？这个要颁一个那个刘晓波的塑像。那颁给啊、六七个人，那么这个颁发这个刘晓波纪念铜像啊，给长期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这些人啊，那 包括这个要颁给鲍彤，但是鲍彤他没有来，他有人代理，还有颁给那个库纳牧师。我们台湾的驻德的代表谢志伟博士啊，还有杨王敏信啊，这个副民主基金会的副执行长。总而言之啊，这个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那就是要让刘晓波的精神啊永垂不朽了，虽然他已经辞世了。好，接下来呢就是一些人的这个发言，不应该是说致辞的啊，贵宾致辞这样子。讲的东西是什么我都忘了，我只记得就是说接下去啊，我在第一场的这个第一场的第一个单元的会议当中，我有一场演讲啊，跟我在同一场的还有这个其他的三个人，有两个是那个德国的那个学者专家啊。那由于啊这一个演讲的过程当中，他们德国人呢、啊、需要这个翻译成中文，就拖了很长的时间。那么轮到我讲的时候啊，我看一看这个主持那个这个场次的费良博士啊。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个有那个其他的最主要的、啊、是有这个国际这个声援西藏的这个德国人啊，还有那个当地的另外的一个专家啊，还有日本的专家做演讲啊，这些的演讲跟后面这些演讲里面呢、啊，我都不准备细数，我先谈一个问题。我先谈的就是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安排，这个安排就是，有位叫做薛运贤啊的这个女士啊，她要做一场这个特别的这个演讲。她要演讲什么？她要演讲就是有关于啊中国国家代表队，因为她是这个中国国家代表队。包括田径呢、啊、包括那个中国女排啊的队医啊，他要讲一讲有关于啊这个中国国家代表队施打兴奋剂的问题。这个薛女士啊，那么呢从1980年开始啊，她就开始这个抵制啊给这个中国国家代表队运动员使用这个兴奋剂。因而呢后来啊就被逐出了这个国家代表队啊。那这个细节啊，我想啊我们就不要在这里就不做细表了啊。那他的儿子啊跟儿媳妇同时都在场。那我回到台湾之后啊，没有多久就接到了那个他的儿媳妇啊给我的那个私信，说他们已经接到了德国给予的永久居留权啊，非常的高兴，希望说能够跟我分享啊，我非常非常的高兴了、啊。他们，这个也不容易啊，在德国生活。那么因而呢，我在这地方啊，我稍微谈一下，就是德国到底是为什么会吸引我去啊？那德国。它是现在欧盟当中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8800万人左右了啊。同时呢，它也是啊世界各国当中啊接受这个政治难民最多的国家之一，大概仅次于美国吧啊。那么这个自从这个1989年呢哈的八月，德国的这个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然后在次年呢。两国统一啊，德国出现了新的面貌。德国呢继续接受来自于这个各国的难民，现在呢接触最多呢就是这个叙利亚啊。那这个德国呢接受难民有它的那个必要性，因为德国还是蛮缺乏劳力的，所以啊过去啊是从东欧，那么现在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中东啊地区啊，但是呢这些难民呢后来在德国制造了一些的问题，所以关于这个受这个 IS 迫害的这些的叙利亚人呐 他们呢就是冒死啊逃离啊这个叙利亚啊，很多到德国，大概接纳多少人呢？大概接纳了 100万人，所以相当数量相当之大。那显然呢，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到德国去，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德国啊，它是一个国力啊很强大的国家，那它的那个 GDP 的总量呢，大概占世界的第四，或者是第五啦，所以这个德国呢，相当令人向往的一个国家。它大概是，我这边谈一下啊，它大概是一般呢平均的收入的话，大概月收入大概是2500到3000欧元每月薪的啊，这折合人民币的话大概是2万到2万4千元的人民币啊。而且哈、啊，德国的这个德国人的这个收入啊，这个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啊，蓝领跟白领呢的收入啊差别不大。啊，因为本身我是一个教授，所以我可能会比较注意教授啊。啊，教授大概可以拿多少呢？教授呢，拿的待遇啊，跟那个德国的工人差不多了，大概就是3000块钱欧元左右而已啊。那这个，我刚刚讲过了啊，3000块钱欧元就等于24000块的人民币啊。那德国啊，工人收入很高。所以呢，在德国当工人很划算，可是呢，德国的工人他能拿到这么多的钱呢，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是属于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人呢。所以呢，在德国呢，是以当工人为傲为荣啊。还有一点呢，这个让我感到非常压抑的，可是却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的，就是在德国一个清洁工。啊，譬如说那个在我们台湾垃圾车的清洁工的待遇啊，他的那个每个月的这个工资啊，大概也有3000块欧元，跟换句话说，跟教授相当。我非常的喜欢，这样子的发展。我过去曾经呢、啊，在台湾有几次的演讲里面，好几次我在讲，我说哈、啊，这个我觉得啊，那个部长的待遇太高了。我觉得哈、啊，那个我们那个垃圾车的那个，清理工啊哈，待遇太低了。我觉得哈、啊，应该把垃圾车的清理工的待遇拉高一点啊，政府官员的待遇拉低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清洁工才是真正对人民有帮助啊，有注意啊，他帮我们解决问题啊。教授都在铸造问题，不是吗？当时啊。这个大家都认为我开玩笑，哎，是啊，我也有点开玩笑。可是我真的很高兴啊，德国做到了。德国的话就是一个清洁工呢，他的待遇呢，我再强调一遍，跟教授是一样多了啊。如果是按时薪来计算的话，大概这是每小时呢就是12欧元，相当于人民币100块了啊。那月工资呢，就是加起来呢，就是一个月呢有3000块钱的。这个欧元啊，就是等于24000块的人民币。你看这个待遇好不好？相当不错吧？啊，那么呢，在这个德国呢，就是譬如说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到了那个德国去呢，大概，大概可以拿到多少钱啊？啊，一般来讲就是德国的实习生的话，实习生啊，大概比较少一点，那至少也有2000块的欧元。那这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在还没有拿到那个 PR 之前呢，大概他们拿的待遇呢，大概也可以拿到2000块钱的欧元左右的薪水啊。那这一个也相当不错。那他们呢在德国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没有房子，要租房子。那么这个租房子呢，如果是租这个单人的大概是一个月呢，像套房式的一个月呢，大概欧元300块啊，这其中还有不包括水电哦，那水电要另外计算啊。那如果是有两房的话，那个大概就是要700到800块的这个欧元啊。那像这样子呢，租房子的一个价格啊是相当的。那么在那个如果是你要买房子的话。那买房子的话，大概是100到150平方米的房子的话，大概就是，要20到30万的这个欧元啊。那这个房子呢，还有包括那个一个小花园， 那这个如果是要住好一点的话，就是大概就是说那种200平方米以上的二到三层的的这个带有花园的房子的话，大概30万到40万的这个欧元。 而如果是旧房子的话就便宜一点啊，大概就是大概呢就是15万欧元啊，大概就可以买到了。我认为啊，以我的观点来看，我认为这房价不高啊。可是在德国租房子的人还是占绝对的多数，或者是过半啊。那换句话说，不是只有中国人这个移居德国人需要租房，咱们德国人呢本身呢就是租房子多，买房子的比较少。那么就问一个问题了，为何说这个德国人呢这个不买房子呢？原因就是啊，原因就是德国人他们有他们的价值观呢、啊、他们认为啊，在德国的这个医疗啦、社会福利政策等等啊都相当的好。那他不知道这个买房子要做什么用，或者是说存钱要做什么用。所以呢他们把他们的这个所得呢花在这个旅游上面很多啊，花在这个本身上的一个需求啊，譬如说到俱乐部去锻炼啊，这个得购置个人需要的东西啊，比较多一点，储蓄的很少人有储蓄啊。那么我曾经跟他们攀谈一下，他们跟我讲说这个德国啊的医疗水准呢是世界有名的，那100%啊的医疗给付啊，所以说不需要生病的话也不需要去担心，反正就是医保啊就100%给付啊，当然这个还要付一点挂号费啊，大概就是一次的话大概是5块欧元左右。同时他们呢还有什么养老啊、失业保险啊，如果你是失业的话你可以领12个月，就是一年的失业救济金，大概呢就有1500块欧元啊，不是150块啊，是1500块欧元。所以呢你失业呢失业救济金也够你啊这个过一个没有问题的日子啊。那换句话说呢，德国人他们的价值观就是他们认为就是人生嘛就是一段旅程啊，要让这个人生能够丰富啊，应该多走多看啊。反正呢这个国家他的社会福利设施啦、医保啦等等养老都已经很够了啊，所以呢不必要去储蓄啊。那德国人去出国去旅游那非常的普通平常了。大概就是一家人呢如果说要出国去旅游的话啊，大概呢工作个几个月啊就可以到国外非常快乐的去度假一个月啊。所以说这个相当之不错。但是我这边要说明的就是一个国家要提供啊这么多的社会福利啊，它需要这个资本的。所以德国人呢缴税的比例还是相当高。有一些人说他这个大概要缴超过各种名目的税加起来呢收入的一半都要缴税去了。不过我查到一个数字的大约就是43%的所得缴税。那如果有孩子结了婚有孩子的话就少缴一点。一个孩子呢大概就可以抵挡多少税。所以说也有人因为有家庭的关系，所以他就缴大概 35-37% 左右的税。但是一般来讲如果你没有结婚呢要缴 43% 的收入作为这个纳税之用啊。同时德国的其他的那个社会福利的措施也是非常诱人的。举例来讲，譬如说育婴假，就是妇女生产之后的这个育婴假竟然可以长达3年。换句话说你因为生产的关系啊你可以请假3年，他不能够把你开除啊，当然这是无薪的。那这3年的育婴假呢不可以解雇。然后另外就是为了要使这个德国人呢获得更大的保障，那么多人租房子，那房东不可以随意就是调高这个房租。 大部分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房租那个三年之内都不用调整了。如果你这三年之内因为其他因素啊，必须要调整房租的话，必须要跟这个房客协商，房客不愿意，那你就涨不了租金。好，所以说这个是德国人的特殊之处了啊。那同时啊，那假日的时候，比如说周末啦，大部分的商店都没有开门的啊，他们这个假日的时候呢，要赚钱的话啊，那大概就是不认为说这是一个必要的啊。所以呢，有人总结来讲，就是说感觉上呢，德国人呢哈是为了这个生活啊，为了要活着而生活啊，不是为了生活，或者是为了这个活着而生活啊，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啊，是为了享受生活啊。我给我感觉是这样啊。那我到德国的短短的期间呢啊，所观察一般的观察就是如此的啊。基本上呢，我是跟各位分享我的经验的啊，因为我是一个学者，那虽然是小小人物啊，但是呢，我职业性的就是观察，努力的去观察，观察的地方啊哈，有些哈，可能哈是我个人的能力的关系，有些的观察啊，我想啊，可能也不尽客观，所以以上是我个人的观察，那这个我就不敢说。我的观察是绝对正确，但总而言之呢，就提供给我们各位朋友参考。好，另外有关于那个参观这个德国的皇宫啊，这部分呢，我想就是我大概是觉得比较没有兴趣讲太多啊。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在先前呢一个讲座里面就提到这个行程，譬如说无忧宫原来就是商书庆宫。譬如说那个波茨坦会议啊的会议地点呢、那个地方呢叫做塞西林霍夫宫，这个是德皇威廉二世给他的那个儿子啊，就皇储了啊，跟他的媳妇盖的那个皇宫。那后来呢就是在这地方这个召开那个波茨坦会议啊，这个波茨坦会议值得一提啊。波茨坦会议呢是在这个1945年的7月17日到8月2日这段期间，各位要注意一下，从7月17号开始开会，要开到8月2号，哇，这个开两个礼拜半个月的时间呢，怎么可以开这么久呢？是不是还有度假的行程呢？原因就是啊，1945年五月的时候，德国就投降了。所以1945年同年啊，1945年的七月十七号召开这个波茨坦会议的时候，这个德国已经投降了。这个欧洲的情势就已经底定了。现在剩下呢，就是在对日作战的这一边而已。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啊，这个像这个丘吉尔啊，这个杜鲁门呐、斯大林呐、这些的这个总统啊，那他们在这个波茨坦会议要谈什么呢？他们就要谈的就是处理德国问题的原则，也就是处理战后德国的问题的处理原则，还有包括什么设立这个外长会议啊，占领德国的基本政治啊、经济原则啊，德国战争赔偿的问题啊。还有啊，有关于啊德国跟波兰的边界的划定啊，然后这个对意大利的政策啊等等这些战争犯罪啊，这个奥地利领土托管啊，这些都是在分赃了。对我们台湾人而言，我们比较注意的是这个八月十四号的时候发表了这个波茨坦宣言，这个对跟这个台湾比较有关系。波茨坦宣言呢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重申了1943年啊11月22号到26号在这个开罗这个同盟国、开罗会议当中的开罗宣言，重申这个开罗宣言。 开头宪议是什么样？开头宪议就是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要归还中华民国。换句话说，台湾本来是割让给日本，那由于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宣言确定了，这个台湾要重新回归中国的怀抱。那么开罗会议呢，要求那个日本要归还台湾，那同时呢要无条件投降。日本呢随后呢在八月多的时候吧，八月多的时候就宣布这个无条件投降了。所以我觉得波茨坦会议是一个分赃会议，是一个可以度假的轻松会议只不过是这个德国跟日本的命运很大的不同。波茨坦会议当中，德国丧失了将近四分之一的领土还一部分给那个波兰，一大部分呢被这个苏联占领了。但是日本呢，日本却他的本岛，日本投降之后呢，日本没有丧失他的本土，没有丧失任何一个地方的领土。最主要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国民政府呢，就是采行的就是既往不咎以德报怨的政策所以日本跟德国在这个二次大战战斗中的命运大不一样。这位我非常尊敬的那个彭晓明这个彭先生他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后来就留学德国，然后呢在这个德国就是居住了大概有30年以上吧。那么他对这个德国的这个复兴，尤其德国的基本法非常有研究。他在这个会中提出来让我印象很深刻我过去呢认为呢民营呢的组织开会呢都是拜拜性质，大家这个好久没有见面呢，大家这个把酒言欢，然后呢叙叙旧。可是这次我觉得很不同，我觉得这位这个彭先生所提出来的这个内容让我非常的刮目相看。他提到的就是这个德国在战后推出这个基本法。这个基本法呢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基本法就要确保将来德国的发展路线制定在位阶等同于宪法的基本法里面，换句话说不能够改变。那么是一个什么理念呢？这个理念就是统一跟民主。那么德国的基本法里面呢，它从头到尾它就是基本法，它讲的就是说将来我们两德要统一，统一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在民主的生活之下。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德国人当中的深植脑海统一跟民主这两个不可挑战的概念。基本法而不叫做宪法，原因就是这个基本法适用在未统一之前，统一之后，统一之后呢才会改成宪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宪法是要所有被统治的人民所同意的。基本法制定的时候只能在西德进行这个表决，所以呢这个德国人他制定这个基本法是有相当大的深意。而这个由这位彭先生呢他所做的报告里面非常的有意思，我想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发展也有相当大的意义，所以我这地方多讲几句。这彭先生的研究报告他讲说，这个基本法出台的时候刚好是遇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马歇尔计划，然后依靠这个美国的这个援助，德国的经济利用原有的科技潜力这个在有一个安定的一个社会环境，然后有这个经济 社会经济市场的优越，跟还德国人呢哈的这个勤劳啊，所以呢，在短短的十来年呢哈，就创造了经济奇迹啊。经济的发达啊，社会的稳定，人民从原来不关心基本法，到开始啊去认同这个基本法，甚至啊哈认识到基本法是联邦德国经济的爱国主义。这个被称为是宪法爱国主义是什么呢？就是德国人是忠于他们的宪法，忠于他们的这个基本法的，而不是忠于什么国家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一个国家它之所以啊，国家的人民之所以能够充分的这个遵守宪法，这个国家的人民呢的自由啊才能够获得确保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怎么讲呢？这位彭先生讲，他说哈，在这个中国也有宪法啦啊，中国也有宪法。他说这个1949年呢，北京呢召开了这个新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制定啊准宪法文件的共同纲领。那当时啊的新政协啊。是人才济济的，什么像史良啊、张世钊啊、还有张友谊的、陈景坤等等法学专家哈、啊、保学知识啊，都参与这个制定这个宪法。但是呢，他研究指出，他说毛泽东确实没有行宪的打算，所以说到了1954年啊，1949年就开始在盐商制定这个宪法，然后到了1954年颁布宪法的时候，毛泽东直言不讳的说啊，这个宪法我参加制定的啊，哎，这个我也不记得它是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彭先生他讲说哈，这个毛泽东哈是根本没有这个宪法的概念，也不懂什么是宪法，他懂的是可汗宪法。言出法随啊，所以说哈、哦，最后连开会都懒得开了，说要打倒谁就打倒谁。宪法是什么呢？宪法是应该是制定法规的根本大法嘛，是约束啊党政军啊人民所有一切的。可是呢，事实上呢，这个宪法根本呢、啊，从头到尾啊，就只是一个幌子而已。所以在西方宪法学上呢，把这一个有宪法但是不被施行的这个宪法叫做名目宪法，就是连橱窗宪法都说不上，它只是名义上有这么一个东西，事实上呢，人民呢、啊、这个所过的生活呢是不受这个宪法的保障的。所以呢，在这个六四啊事件的时候，开张前夕啊的时候呢，天安门广场上这个人头转动呢、啊，各种的这个标语口号五花八门呐、啊，那这个，甚至啊有一个看板啊，巨幅的看板，上面这个抄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第34条是公民有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的自由，还有第37条，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啊。大大的看板呢立在那个天安门的广场上，可是这些呢都挡不住后来的这个军队啊这个开枪了 啊。所以这个彭先生呢，他在这个他的报告当中结论的时候，就是他认为宪法非常重要。他认为呢，这个制定这个宪法不仅是一件呢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是说、啊、培养人民有宪法的意识啊，才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啊，我觉得啊，这个像这样啊，学术含量非常非常深厚的报告啊，那，这个只有懂了生意的人呢、才知道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报告它的价值。啊，另外哈、啊，我要提到那个提点那个。有关于这个郭文贵爆料的这个影响啊，我觉得哈、啊，这个是民运的这个组织啊，啊，像我这次要去参加这个会议啊，我就一开始就讲了啊，由于他们这个内部啊有很多的这个劣迹的状况，但是呢，这个郭文贵爆料之后呢，民运内部民运组织的内部呢又再度的劣迹了。 又再度的对立的。这里面有一位老先生呢、啊，他这个，哎，这个坐在角落里面啊，然后他这个，哎，这个两天开会，他都这个双眉深锁了，好像一个哲学家一样啊。啊，后来我听他的报告，我才知道说他非常的忧虑。那他忧虑呢，就跟这个郭文贵爆料的事件呢有很大的关系。哎，那个郭文贵爆料哈、啊，造成这个海外民营人士啊又一次的裂起啊，有人支持，有人呢这个反对啊。那么这个大概呢就是支持的人呢，坚决支持郭文贵爆料的人呢，就是认为这个爆料啊是有帮助的、有价值的。那么呢，这个换句话说，这个爆料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至于郭文贵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哈，大家抱持的一个这个相当不同的看法啊。有人呢，哈，这个认为呢，郭文贵呢是英雄，是壮士，是斗士。啊，那个甚至称他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人奇葩啊！但是呢，有人却认为郭文贵啊，不过是这个共患疾过当中的一员呐、啊。啊，尤其啊哈，他这个在那个郭七条里面呢、啊，就是坚持啊不反习主席啊，这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呢就是很多人不解啊，因而呢这个郭文贵爆料的事情呢再度呢又引起的这个各方啊激烈的争辩，甚至在微信群里面呢、啊、如我们各位朋友所知道的，那是非常激烈的冲突啊，甚至呢所用的那个言辞啊是越来的越直接，越来的越有人身攻击的味道啊。那么到底呢，这个面对郭文贵爆料的事情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啊，这位这个朱先生哈、啊，他的报告里面他这样讲，他说这个哈、啊，这是我们就坚决，我们可以坚决这个支持郭文贵爆料啊，他继续爆料啊，爆了料哈、啊，这个但是爆了料要最好是有实际的一个证据啊，是实料，不是爆假料、嗯、啊，所以呢他主张的对这个爆料啊的内容呢要抱持啊一个审慎的态度，不能够照单全收，免得到最后啊这个爆料的内容以后要是被证明为虚为假的时候呢会下不了台。另外一点呢，他认为就是，支持他爆料，并不等于是支持郭文贵本人啊。我对这个我非常同意啊，我非常同意啊。我觉得啊，这个是我参加会议当中啊一个很大的收获啊。我觉得啊，那不讲话的人并不表示他没有见解啊，这个不讲话的人并不表示说他没有学问，他没有研究啊。我说这位老先生呢、啊，两天来忧郁的在一个角落里面啊，他是在那里啊，自甘是作为一个配角。但是对于有心人而言呢，他后来在报告的时候呢，可以讲就是非常的激动啊，现场啊哈。是怎么样不晓得哦，内心是跟他一起激动，我是一个独立研究的人，我是观察的人，观察会场当中发生的大小的事情，我注意到了，就是这次会议当中有很多很多啊的见解啊，都是我过去啊所没有碰到的啊，那我认为呢，对我有相当大的启发，那有一些的意见呢啊是非常之好的啦。有一些意见呢、也有这个洗脑的作用的，譬如说这个会议的这个整个的总负责人呢、这个费良勇博士啊，他在最后呢就是做了一场演讲，他讲到这个习近平将要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呢，这里面谈到了我们台湾的蒋经国 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非常的值得啊，非常的值得啊，在这个地方啊稍微讲一下。这个费博士啊，他说啊，这个习近平呢、啊，借助于这个选择性的防腐的反腐啊，既打苍蝇也打老虎，整肃的这个一批这个政敌，完成了个人的集权呢、啊。那到底啊，这个目的何在呢？他说哦，这个他有两条路可以走。他第一个呢，就是再造共和，实施这个民主，然后流芳百世。啊，第二条路呢，就是这个就是专制到底的，就要遗臭万年。那到底啊，要走哪一条路呢？人家这个费博士啊，不是在算命呢、啊，人家是在做理论的推演呢、啊。他讲的是说，你可以走第一条路，你去学习蒋经国，逐渐的这个开放这个党禁报禁啊，让中国和平呢、啊、渐进有序的从专制社会过渡到了宪政民主的法治社会。啊，如果你不这样做啊，你是，就像郭文贵呢在那讲的时候，好像是有点期待说，将来那个习近平他将来他现在集权，可是先集权然后再放权啊，这样讲说，一定会如此啊，而假使不如此的话，他才要反习。我觉得哈、哦，这个对于我这种研究这个海外民主运动的人而言是不能满足我的啦。我们不能算命的。我觉得哈、哦、费博士讲得非常之正确。我们就哈、哦、借慎恐惧的去观察。如果他说是要学习蒋经国，那我们就看他有没有按照蒋经国啊后来晚年的作为去做。如果有哦，我们就这个支持他啊，我们就鼓励他。我们希望说他能够尽快的把中国带上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的社会。如果没有呢，我们就批判他啊，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现习现讲没有关系，这无关紧要。重点的是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我觉得这个态度非常之好。那么这个也是最后我想强调的就是说啊，我们怎么面对啊这个郭文贵爆料的事情，或者海外民意人士还有微信群呢、啊、针对这个郭爆料的事情呢、啊、所引起的一系列的这样言语上的冲突，我们应该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我的观点是一样的。我不管呢、啊、你是五毛六毛七八毛啊，我不管你，我看你讲什么。你讲的呢是要这个促进中国的民主这个法治自由啊，就是我们简单概念这个现代的民主政治的国家这个进程，那我们就为你鼓掌啊。啊，你是谁啊不重要啊，你只要说着这个话有助于这个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啊，我们就支持你嘛。你是谁不重要，你所讲的话呢这个有悖于啊这个中国民主政治社会的实现，我们就反对你啊。我们只针对这个来啊，所以说我在最后的时候我要讲到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呢这个到底啊这个我们当前这郭文贵爆料的事情还有啊微信群呢、啊、但对我们有什么意义。